法案签署成法，表达强烈愤慨，认为法案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视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他重申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举世公认，美方反复借涉疆问题造谣生事，实质是打住人权的幌子，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企图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所谓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完全是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毒谎言。赵乐坚又说，美方行径即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和国家信誉，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早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是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的气温下降至9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3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51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8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0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2跌1.6，阿里巴巴113元跌3毫，京东集团261.2升1.6，美团226元跌6毫，中国移动47.5升9毫，中国软件国际9.71跌1.09元，友邦保险78.8升2毫，快手75.55跌3毫，华润电力28.7升1.05元，保利协鑫能源2.61升9元。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55，瑞士法郎8.498，澳元5.647，加元6.081，新西兰元5.322，欧元8.843。每百日元对港元6.8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2点，跌15点。港金报16,8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31美元，卖出1,80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走廊通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塘尾道的支路曾经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是曾经要封闭，现在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是接近钦州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隔田村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隔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上香道。现在反方向启德隧道去观塘那边，因为出口一带比较多车影响，车龙排返入去管道中间。东隧的港岛入口东区，东隧的港岛入口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景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 Megabox。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 油尖旺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帝国中心，柯士甸道近住吴松街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啦，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反方向啦，柯士甸道去西九嗰边咧，近住广东道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车龙已经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6，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打出爱憎主权、内情国策等口号。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的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看看啦。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啦。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年的 Christmas Holiday Night， 皆さん集まって歌えるなんて最高。 同门师兄弟一齐出歌曲嘅，一定会有好嘅事情发生嘅。Win 喺2001年出道，就系担任师兄 Dapam 嘅演唱会开场热身歌手。Lead 虽然系师弟，但系亦都有担任 Win 作为师兄嘅演唱会歌手。20年嚟，佢哋真正首度合作嘅歌曲，有嚟自今次嘅作品《The Christmas Song》Win。唱得跳得的三对组合 ,Win Star Pump 加上 Lead 携手打造圣诞的主题作品 ,The Christmas So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台陪住你，圣诞好鬼赞。 波城圣诞节想送什么礼物给家人，真的想到爆头啊。 斌神不用担心的，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送这首歌给你老婆，那就听了当买了。 Super Sales， 买不到地。Super Sales， 加速共同经济。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的圣诞节。 嚟到呢个平安夜嘅骚动音乐， 平安夜快乐，同埋祝大家平平安安，亦都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同埋預祝大家阿都未下個禮拜都仲有得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嘅。 你真係我哋呢個開頭真係極有氣氛，我哋嗰個咧咁嘅語氣咧真係好有好善思啊！我覺得 特登㗎，係 嘛？ 即係嗰種平淡，係嗰種樸實咁樣去講， 就係大家需要有呢一個嘅心態去度過呢個平安夜。係 啦，唔好特登崩大個情緒，顯得更加真誠啊嘛！個人。 哦 ，OK。 咁我哋有首先有兩樣嘢要宣布嘅，第一就係我哋今日全城點歌大行動嘅點歌對象擺咗上網啦。 哇！呢、這、一個真係怒氣直爆燈啦！呢個 完全俾位大家去分享同埋宣泄嘅，就係嗰啲成日攞啲垃圾去交換禮物嘅人啊！ 我諗會 點俾呢啲人啊？ 每个人身边都有呢啲朋友嘅，可能唔止一个添嘅。 嗰种垃圾唔系真系嗰啲玩即系换味重嗰啲交换废物嗰啲，因为你嗰啲摆到明就冇事啦。 系啊， 有一啲系认真，但系嗰啲嘢其实攞出嚟，大家都为之恶言。 系啦系啦，即系总之是、收到都系嬲嗰啲啦。 而我哋唔用朋友呢个字，而系用人呢个字嘅原因，就系因为你 唔值得叫朋友啊。 公司里边都有机会噶嘛？ 哦，系啊， 通常喺公司里边容易出事多啲。 你讲得好啱。 而嗰啲。我谂你唔会个个都称佢做朋友，所以我只会用嗰啲人。 算啦，都系有阵先问你啦。一阵我哋六点钟先问你。我谂住问你收过最差嘅系啲乜，不过我哋下粒钟 系啦，下粒钟啊。咁所以如果你回想到过去，你又即系收过啲好差嗰啲圣诞礼物咧，系啦，交换啊或者点都好啦， 分享下咯， 系啦，分享下咯，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讲下你收过啲乜嘢，同埋究竟呢一啲人啊，你会拣只咩歌俾佢？你有啲咩说话想话翻俾？呢啲人听咧， 出唔出得街嘅嗰啲可能唔出得街噶啦，一讲就已经咧嬲到爆炸。 咁就上去留言啦。咁第二样嘢啦，就系、突然之间啊，发现到本来都不抱希望噶啦。 乜嘢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 followers 过3000啊！ 唔系啊， 突然之间，初头以为佢嗰、那个上升嘅咩啊个 growth rate 系比较低啲啦。点知突然之间，我咩寻日睇到啊，就发现咦过咗咯，咁我哋就要找数啦， 找咯， 就作为一个少少嘅心意喺圣诞前就硬硬少少啦，就会 post 翻嗰两张我同阿斌以前读书时候我哋话嗰个状态好相似嘅一张相啊， 找啦找啦， 我都唔知搵唔搵得翻，其实 真系圣诞大礼物啦呢、這个， 系啊，我哋话3000个 followers。到達標就 post 出嚟嘛， 好， 系啊，咁就可賀呢個聖誕咯。 完全感受唔到我嗰股快樂，你見唔見到我個表情？ 聖誕悲哀咯，係啦，咁一陣間晏啲我哋就 post， 我要揾翻張相先，因為上次講完之後都隔咗一段時間，我都唔知張相擺咗邊。 係、咦？我 send 翻俾你啦， 系啦，咁详情点解无端咁讲？就你哋自己搵翻， 估计 十月尾、十一月噶啦，已经有冇咁有冇咁 冇 咁耐嘛？系啊，有听众记得你就话翻俾我听边一集，等我哋可以喺度话翻俾大家听，叫大家可以听翻嗰集重温咁啦。 冇错， 好，咁啊， 两样重要嘅嘢都 宣 布 完 啦。 今日个正题 啦， 正题讲咩咧？ 讲咩啊？ 原来买礼物俾自己好难啊！ 唔等一阵先，点解要买礼物俾自己先？即系嗱，完全唔明嗰样嘢就系、是、因为你嘅情况特殊啲嘅，例如我咁样啦，咁我而家净系迎接圣诞啦，咁圣诞通常都系买礼物俾人嘅啫，好少买礼物俾自己嘅。咁、但我知道，因为你啱啱经历咗你嘅牛一啦， 嗱呢你讲呢个 point 好啱嘅，你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譬如圣诞节咁样，系买礼物俾人哋， 系啊， 同人哋交换礼物啦， 系啊系啊， 但系好似。唔记得咗，其实圣诞系可以买礼物俾自己噶嘛？ 点解要咁样做？ 氹自己开心。 其实呢个系纯粹一个藉口俾你自己去使钱嘅啫。 呢个其一啦，但第二就系、是、我就系、是、我唔记得几年前啊，成日就系觉得啊，我可能因为后援会成日买礼物俾嘉宾啦， 系 跟住啲大时大节你交换都系不断买嘢咧，全部嘅目标 都系谂俾人 俾人嘅。咁所以为咗令到嗰个过程，其实点解我唔可以氹自己开心呢？于是乎就会喺物色礼物去做交换嘅过程当中，抽一段时间仔呢， 系 去睇自己想睇嘅嘢，然后买俾自己嘅嘢。咁继而除咗圣诞之外，因为同我生日同圣诞真 系 好近啦，咁所以生日嘅时候，亦都呢一两年都会尝试去 揾下，又好似多一个藉口咁样系嘛？ 即系譬如打碟嗰部嘢都系两三年前生日加圣诞啦，咁 好似可以重手啲， 系啦，咁你就可以咁样送俾自己一份礼物， 系 咁然后去到呢一两年都系啊，生日我都觉得咦其实。 都可以做一啲嘢氹自己开心啊。咁我选择系用礼物啫，你哋可以有其他方法啦。咁跟住，但系我想讲就系呢两个星期，我生日嗰一日。日头做完嘢，正一嗰日就谂住去商场行啦。跟住譬如今日翻嚟之前，又去咗旺角一个卖玩具嘅地方行啦。 系咪咩咩点啊？定系咩咩和啊？ 咩和嗰度啊？ 哦， 系啦 ，OK。 咁我都想揾一份礼物俾自己。咁但系咧，我嗰个结论就系原来买礼物俾自己好难。 我会咁样睇嘅，点解我头先会问你第一个问题就系点解要揾一个咁样嘅藉口去送礼物俾自己呢、就系、因为我系嗰种咧，平时 已经会啦， 系即系唔系特登咩大时大节送嘢俾自己氹自己开心，平时你睇啱你中意咁咪买咯，即系除非嗰样嘢你觉得买完翻去其实你唔会用嘅话，好唔实用嘅，买真系冇用嘅，咁你就要谂啫，咁但系如果你平时见到嗰样嘢好啱心水嘅。你系说服到佢系值得嘅，咁咪买咯。点解要等啫？ 因为我称佢为礼物，就系、一啲佢唔系日常生活必需品，系、一啲即系 luxury 嘅嘢。 系即系可能系 figure 玩具啦，你见过去个商场大概知啦，都玩具漫画嗰啲啦。咁呢一啲嘢喺我你正常生活唔需要噶嘛，嗰啲额外使费嚟噶嘛。咁所以我称佢为礼物。 所以你变相咪就系夹硬要买嘢俾自己咯。你呢啲咪就系又制造固体废物啦，系咪先？ 即系你觉得应该我平时想要咪买咯，何必要 有用咪买咯？ 就系平时已经觉得 咪买咯， 平时已经觉得系买嚟多余啊。 OK， 咁所以去到圣诞呢次就谂住啊，有个藉口应该个人会手松啲啦。 系。 因为其实如果要买咧物欲嘅嘢咧系无穷无尽噶嘛，你买 figure 大把啦。 你而家咪导致呢个状况咯，咪就系你夹硬买，但系你咪买唔到咯，你咪拣唔到自己想买咩俾自己咯。 其实唔系拣唔到想买咩俾自己，而系买到 太多系嘛。 第一太多啦，第二就系、即系啲价钱讲嘅都系三位数就算噶啦。 OK 啦 ，OK 啦， 合理啦，合理。 而第三就系觉得好现实啊，买完翻屋企有咩用啊？屋企有冇位？ 唔系咁，你送得礼物俾自己，你就唔好谂啦。 但系就系因为我好少会经历呢个过程啊， 好纠结啦，系嘛？ 系啦，即系我平时好少会特登走去行一个商场，然后拣份礼物俾自己，或者买一啲想买嘅嘢啦。 系 咁，所以今日特登去做嘅时候，嗰啲好现实嘅考量，平时冇出现过 啊。 咁今日就会出现啦。 同埋咧，我明啊，即系咧，你去行嘅时候咧，好眼花缭乱，好多嘢都好似好想要、好想买咁啦。但系到你揞钱出嚟埋单嗰一刻咧，你个人就会突然个心沉一沉，系。我买嚟做乜嘢呢？好唔好买呢？值唔值得俾咧呢嚿钱咁样？ 譬如行去漫画铺，二手漫画嚟嘅，好想揾翻一套半套翻去睇下啦。哇，其实几套咧我都想追喎， 吓 廿几三十本摆边度？完咗，跟住个话题就完咗。 真系好难，呢个我谂系空间嘅问题，比想唔想要更加大。 跟住睇啲 figure 啦，咁跟住有好多到动画嘅 figure， 其实都想储或者有储紧嘅咁。跟住望下，呢只几靓嘅，但系得一只摆喺屋企， 又好似唔知点咁， 唔够、不如买够两只啊！ 唔系啊，你嗰阵时好似话想买嗰啲叫做咩啊？好大个嗰啲咧，人哋摆车库嗰啲咧。嗰啲叫唔記得咗啦，算啦，即係總之好大嚿有埋個場景啊，嗰啲 figure 哦，即係講邊啲啊？ 即係成個火影咧，但係半個人咁啊，連埋個場景半個人咁大嗰啲咧。你之前話想買過呢啲擺喺屋企噶嘛？ 係啊，跟住都放低咗呢個念頭啦，因為佢嗰啲真係得個擺字啊嘛。開始偏向揀啲可以喐嗰啲啊，可動 figure，因為你 okay. 即係假如有一日出幾條筋啦。即係個機會率好低啦，你想揾佢影下、擺下靚靚啊，咁你都有啲嘢可以做啦。 我唔知點解咧，由你去講出嚟咧，個畫面係特別令人不安。 你係咪諗起嗰啲 figure 全部都係肉色嗰啲 figure？ 係啊係啊係啊！ 我知有啲 area 係有嘅，有睇嘅咁啊，但係唔啱心水啦。咁 OK OK。 咁所以我屋企有現存嘅一啲figure 咧，都係可動嘅。即係佢有個潛在嘅機會，就係可以，假如我拆佢出嚟嘅話咧。你都可以叫做摆少少 pose， 然后帮我影相。咁 你有呢一个癖好咁样影？ 但系因为屋企冇一个靓嘅背景啊，同埋我都唔系好中意拆个盒，因为个盒连个成个包装好靓。咁所以基本上我屋企啲 figure 摆晒喺度，全部都得个摆 草， 系啦，全部摆晒喺度，好少开出嚟。 但系你唔会好似啲人咁样嘅咩？买一套两件，跟住一件攞嚟玩嘅，一件攞嚟储嘅咁样。 哪有钱啊？ 喂，但我都真系唔明嘅。有时咧，我自己嘅心态啦。 你買個玩具翻嚟，你就係擺出嚟等自己開心，可以得閒玩下佢呀，喐下佢，影下相。我唔係好明點解啲人係買完翻屋企唔捨得拆個盒嘅，個盒真係咁。咁珍貴咩？我真係諗唔通嘅，有時即係佢哋係咧保存得好好嘅喎，完全唔開封嘅喎，跟住然後揾啲膠紙包實曬咧，等佢唔好變色啊，唔好發毛啊咁。係、 哦、啊， 我係到而家我都未能夠理解呢種心態嘅。你自己有冇呢種心態先？ 我冇去到話即係包住曬好靚，但係買咗翻嚟望一望之後，我就將佢擺喺度咯。 哦， 咁就唔捨得拆㗎啦，即係亦都好少會真係開佢出嚟玩咯。 係係係係。 咁。唔知啊，有一種佢有一個完整性，你唔想破壞佢嗰個完整啊？ 嗯，明，即係好似一拆開咗就件事就 depreciate 咗咁樣啊，係嘛？降咗個值價值咁樣。係 啦，有呢種少少嘅感覺，所以屋企我有唔少嘅都係咁樣擺咗喺度咯。 嗱，所以我而家人越嚟越大咧，我就越嚟越少呢啲煩惱，因為我覺得玩具咧，即係你而家咁煩咧，係因為我覺得你。太小朋友，玩具系小朋友先买嘅。 哦， 好似我咁啊， 哦， 好似我咁啊，唔买玩具噶啦，直接货金，直接货金打机。 唔同啊，嗱，呢个我有谂过嘅，我不如将嗰嚿钱转去货金啦。 系咪先？ 但因为一个实体同埋一个虚拟嘅 唔同系咪？一个有得揸喺手俾你玩下， 啊、 好似好实在咁样。 系啦、啊，即系就算玩嗰啲集换式。嗰啲紙牌遊戲，你有想儲啲卡咁啦，咁有啲都想試下玩嘅，咁但係個問題又係即刻跳去好現實嗰個 step 啦，我買咗翻嚟係啊砌咗個卡做。冇 friend 一齊玩， 我成日嬲你噶，你唔同我玩啫嘛，我嬲咗你大半年有多啦。 阿志，但我想玩佢哋，你又唔玩啊嘛？ 你想玩邊只啊？ 寵物小精靈啊！ 玩， 你玩 咩？ 你有 儲玩，我冇儲，但係你玩我一定陪你玩。你要讲一句就得噶啦，你生日大晒啊嘛，系咪先？ 就使钱啊嘛，你系咪落你钱啊？ 咁我又可以有个机会话，哎，我送啲圣诞礼物俾自己去买牌，或去买呢啲卡牌玩先咁，我都好向往呢啲童年嘅缺失噶。 哦，你好向往系嘛、 啊？ 你都想试下嘛？ 好想玩噶。 咁你咪买咯，不如你买咗之后我又买咯。 我以为你话不如咁啊，咁你送俾我啦，咁样啊？ 我个人冇咁衰嘅，我哋不如交换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买俾你。跟住你又买俾我， 点知我买错咗数码宝咯， 我会惨你啦。所以有时你望咗玩具，你会谂紧咧，其实可能佢系俾一啲唔系小朋友嘅人玩，系俾啲大人嘅玩，所以大人小朋友都经历咗啲对玩具嘅痛。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是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现能要。最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当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很想去找答案。到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课，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抽象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细碎为求仍能要那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不等于意义失去，不等于一趟死水，不等于欠乐趣，我盼为你找新依据。天空。 到新闻之前，听我有林奕康嘅派台作品叫做《解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体育学院表示，五名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包括刘之明、黄卓利、张朱银、刘伯恒和梁文谦，完成在哈萨克举行的亚洲空手道锦标赛之后，昨晚途经首尔返回香港，并在机场检测中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由卫生署安排送院接受治疗。同行10名运动员和3名教练以及工作人员，由于是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送往竹篙湾检疫中心接受强制检疫。体院说，38名空手道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上个月起分两批出战两项国际大赛。港队赛后分两批返港，第一批共13人今个月21号返香港，现在在检疫酒店隔离，暂时所有检测都是呈阴性。至于包括全运会铜牌得主刘之明在内的第二批共18人，昨晚返抵本港，其余7人当中3人已经抵达美国和英国训练，4人将会前往迪拜继续集训。本港新增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4宗是输入病例，1宗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全部涉及变异病毒株。另外初步确诊少过25宗，预料都是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各宗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个案，涉及一名64岁男子，住在屯门兆禧苑安熙阁，他在机场一个供等待送院初步确诊输入个案专用的洗手间担任清洁员，近期没有外游。中心昨天到机场采集的26个环境样本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并已经安排密切接触者和相关人士等50多人到检疫中心隔离。另外日前公布的7宗输入个案确认带有变异病毒株 Omicron， 本港至今共录得涉及41宗的个案是涉及 Omicron。城市大学的研究发现，不当弃置外科口罩会引致严重的微塑胶污染，每年受严重污染的海水量可能超过54,800个奥林匹克标准泳池，令海洋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受到影响。城大的研究团队指出，新冠疫情下，科学家推算去年全球每月使用1290亿个的外科口罩，共约156,000个被不当弃置在海洋。外科口罩的主要物料聚丙烯在热力和紫外线辐射以及是海洋的水流影响下，逐渐成为微塑胶。团队认为必须改善环境管理，修订政策和加强执法，以确保外科口罩得到妥善弃置。中国驻美国使馆回应哈佛大学教授利伯被判罪事件，发言人说，美国司法部门以打击经济间谍为名，迫害科学家，破坏中美正常科技交流的行径，已经引起美国国内有识之士的广泛质疑。中方敦促美方倾听美国各界的正义呼声，停止错误的做法，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和促进两国正常科技交流和合作。利伯早前被判有罪，罪名是他在与中国千人计划关系的问题上讲大话。中国驻美大使发言人说，中国千人计划目的是促进科技人才全球流动，鼓励和推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世界其他国家推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所启动的人才计划和相关措施没有本质的不同。中方坚决反对一切污名化千人计划的讲法和行径，支持和拥护科学知识和人才全球流动的本质属性。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分神。嗱，我帮朋友问嘅啫，我真系帮朋友问嘅啫吓。平安夜到而家，如果都未有约嘅话，应该点部署好呢？ 波成，你冇听过一句说话咩？其实一个人又有咩好怕？你试过最独一个人做过啲咩？我试过一个人去睇戏，一个人去打边炉，你都一齐啊！ 入了夜，一个人看戏，害怕着被宁静处死，荧幕那个句牌写句想你，怎么这节日要面对面说穿真理，别再问今晚没有期，说真的在望着嬉戏，寒夜圣诞灯饰闪烁优美，我这边太静了，无法骗你，求你别说起，一个度过是折磨，别要拆穿我，剩我一个，我更好过排队这么多，街里实在在哀哭，流年过后共灯熄不可，无需陪我，我这夜望着光，在想你，零度圣诞可否给我福气，我单身到倦了，大概这晚或会是转机，一个度过是折磨，别要拆穿我，你也一个，我也一个，排队十对在哀哭，流年过后共酒精不可，留低陪我，要这夜望着过，望见可爱的你，阳光上头可张开两臂，无伴侣犹如开放假期，可会有是折磨，别要拆穿我，未看到我，我更好过，谁会想起我，街里十对在哀哭，流年过后共起单不可，留低陪我，我这夜望着我。

少少嘅假期，整理一下一路摆低喺屋企冇处理嘅事情，重整一下自己嘅人生。 我试过凭目光感觉我存在，跌痛了没法分享，何其悲哀。那个说活这一世将好似竞赛，有个性难以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宠爱会否变障碍，其实我期望我能让我依赖，出生当天开始便拼搏，为了胜大气，一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输真心苦地，原来许多 早儿，辛苦你了。无论如何都好啦，都祝福你可以在这个佳节底下同一些自己珍惜的人一起过嘅。 留低可以吗？外面寒，可今晚不出对地方，又恐怕寒流下霜雪降，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心花放，用小木马向心里乱闯，还开图文艺电影去看，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吧，喝这热可可一杯，甜蜜在此刻里。所以衷心祈求你可以留下来吗？ 大胆啲啊 ！send 个 message 俾佢，约佢出街食餐饭，饮杯咖啡都好啊！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The Boogie Playboys 嘅《情迷热可可》，Merry Christmas 啊！ 认为法案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视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他重申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举世公认，美方反复借涉疆问题造谣生事，实质是打住人权的幌子，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企图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所谓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完全是反和势力炮制的恶毒方言。赵乐坚又说，美方行径即是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和国家信誉，迅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朝早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的气温下降至9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啱啱走咗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另外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啦排到去加州花园噶。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啦一路排到去加州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分别咧就系喺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快线，咁龙尾咧就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就系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另一宗咧就系喺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慢线，咁车龙咧就塞到去狮隧嘅管道出口。狮隧去沙田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分别就喺窝打老道近罗福道，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其他隧道嘅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比较多车一啲，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呢一边啦，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非常挤塞。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近红磡绕道的交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以及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至到丁九呢一段咧，比較車多緩慢噶。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車公廟路、車公廟去馬鞍山、大埔丁角路影月灣來回，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機場。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来来啊！全城点歌大行动啊！喂， 讲真啊，你有冇打算分享一下你收到过最差嘅礼物先？你一阵会唔会分享？ 我喺里边冇讲嘅。 咁不如而家分享咗先啦，定系一阵先分享啊？你 收个地拖咯，做咩啫？ 呢个 topic 已经完咗，此 pose 已完。 我攞住翻屋企做咩？有冇送嗰啲黑板咯？连埋嗰啲粉笔嗰啲，你收啊，好似好好噶。你攞我翻屋企之后，佢又牙订啦，摆到又唔知做乜啦。 我觉得 做咩咧？ 我觉得你赢咗啦，我唔同你斗啦。 即系佢已经超越咗嗰啲咩杯杯碟碟相架嗰啲啊。 系啊， 杯杯碟碟我都真系有机会用到啊。 系啊，或者杯杯碟碟都冇咁牙渣，讲真句。 其实有阵时大围嗰啲交换礼物咧，唔使咁有创意嘅。 冇办法，大家都好想突出自己啊嘛，好想你记得佢啊嘛。 或者做剑格嗰批咯，买啲自己想要嘅，交换完之后再用手上面嗰份换翻嗰份翻嚟咯。 我从来都系呢一个心态。唉，讲嘢啦，我听下我今日写啲咩俾人。我哋今日个 topic 我哋重新多一次先。 成日攞啲垃圾出嚟交换礼物嗰啲人啊， 系啊， 你人生之中，我相信你点都会谂起一个半个收过啲咩礼物咧。 我喺呢度郑重咁讲，如果你仲拣紧听日开 party 嗰啲礼物，麻烦你谂清楚。唔该 ，thank you， 感谢。 系啊，你同埋你睇下你屋企有冇一啲全新嘅，你不如攞啲出嚟先啦，唔好嘥钱、嘥时间、嘥资源啦、啊，真系好憎呢啲人啊！我话听阿斌写咩俾呢类人先吓、啊， 知成日攞垃圾去交换礼物嘅人，你好啊，唔使望啦，系讲紧你啊。年年圣诞 party 交换礼物，你就攞啲唔知咩出嚟送俾人，唔好话我话，睇死你都系喺屋企攞啲自己都用唔着嘅嘢出嚟送俾人啦！你呢种人啊，完全喺度消磨所有人嘅耐性，助长负面情绪。可能你会话你变成咁，都只系因为曾经有人送啲用唔着嘅嘢俾你，哦，你唔想浪费啦，所以先转赠俾大家啊嘛。但你有冇谂过，次次都攞埋啲杯啊、相架啊、手机壳啊、日历啊嗰啲出嚟交换？大佬啊，呢啲嘢个个人屋企都有噶啦，每个人都系得一个口噶咋，要咁多个杯嚟做咩嘢啊？仲有嗰啲手机壳啊，唔啱型号噶啦，我真系宁愿收翻啲文具套装啊，嗰啲都叫做有重量、有希望啊！我见过最离谱嗰啲咧，系有人揾报纸包住一堆开咗封嘅雪条送俾人。哇！收礼物嗰个即场拆出嚟就阴功咯，啲雪条融晒，黐立立咁样黐住晒啲报纸。喂，好好玩咩而家？所以我觉得咧，交换礼物真系一个考验友谊嘅环节嚟噶。一嚟系考验对朋友嘅容忍极限啦。二嚟系考验一个人到底对自己嘅朋友有几大嘅信心，先够胆死攞一啲冇用嘅嘢出嚟交换呢？其实地球已经有足够多嘅固体废物噶啦，你哋不停咁样无限转赠，下一年又再买过啲冇人用嘅礼物，只系不停咁样为呢个地球加重负荷噶咋？真系要学环保少女讲一句 ：How dare you！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力尊的减价购物狂给你们，即使这个季节有很多 super sales 都好，希望你不要买什么都挤，买之前想清楚人家用不用得着先。今年决定送三本流年运程去交换礼物的斌神相。 息冷餐，不要嫁动人。$300你够换套衫加对两高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睡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呼叫痛。 力尊的减价购物狂， 咁你收过最差系咩？ 喂，其实咧，我想讲咧，虽然我头先好似好怨恨咁啦，但系其实我算系幸福嘅。我最差咧都系朋友买咗$100嘅零食交换咗俾我咯。咁 就咁啦。 不过我纯粹系因为我自己唔中意食零食，所以我对呢样礼物冇乜好感。但系我想讲咧，原来我自己都做过衰人。我有一次咧开圣诞 party 咧。咁大家交換禮物，我唔記得咗有呢一回事啦。跟住我臨時臨急喺個袋度抄咗一張過咗期嘅換票證換咗出去。 我 friend 仲過分啊，喺佢屋企搞，佢又唔記得咗買啊，喺個果即係屋企自己擺生果個盤度攞咗個梨出嚟。我不如你，不如你瞓阵先啦。我哋交換禮物叫醒你啊， 有個梨都可以食下。 所以我呢封信寫俾你呢啲咁嘅人，成日攞垃圾嚟交換禮物嘅人，你好啊。第一下想起你的时候，我就真的嬲啦。话就话交换礼物啫，但你都要记住啊，我是俾钱买一份礼物嚟换你件垃圾噶。简单啲讲，即是我俾钱买咗你件垃圾翻屋企啊，点可能唔嬲呢？不过我深呼吸完，冷静落嚟之后，个人就平静翻啦。话晒我都是和平主义者嚟噶嘛，然后再谂啊。我觉得你呢啲人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嘅。第一类就係天生唔識揀禮物嘅，对禮物嘅触觉奇差，就算指定啊要你买份禮物俾一个朋友都好啊，或者另一半啊，你都可以出事嘅。我諗原因都係因为唔够细心，好少观察佢哋想要啲乜嘢，鍾意啲咩嘅啫。所以呢一类呢我都可以接受到嘅，始终每个人嘅长处唔同，我包容到你。而另一类呢就是后天的问题了。 嗰啲自以为自己好搞笑啦，买埋啲奇呢礼物嚟交换嗰啲咧，通常都出事噶。特别系某大型连锁店，每年圣诞都摆晒喺当眼位置嗰啲咧，你呢类人啊，就最中意拣嗰啲做礼物噶啦。有时唔系唔俾你搞笑，只系唔好笑啫。所以要杜绝呢啲情况嘅发生咧，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唔好搞咁多咩交换礼物啦。特别公司嗰啲，你谂下上上下下咁多人，年纪又咁阔，边度可能拣到一份所有人都啱用嘅出嚟交换啊？最后咪一堆嗰啲咩嘢食啊、日用品出现咯。唉，我自己唔识买咩呢啲礼物嘅精髓系在于我好中意，但自己唔舍得买，咁个意义先大噶嘛。所以就算真係要换嘅，不如预先抽签指定对象啊，起码嗰样嘢比较贴身啲，啱嘅机会都大啲啊。减少地球垃圾真係由交换礼物开始做起嘅。成日攞垃圾嚟交换礼物嘅人呢，我諗深一层，今日真係唔值得点歌俾你哋。所以我决定点歌俾嗰啲受害者，即收到你送出嗰啲垃圾礼物嗰啲受害者，安抚下佢哋，唔使怕噶。咁多位受害者，时间好快过噶咋，留住份礼物啦，梗系另一个 party 度交换翻俾人啦。同埋试下换个角度谂啊，收到垃圾有时总好过连交换礼物嘅机会都冇啊，系咪？解决唔到买垃圾礼物嘅人，而决定加入佢哋嘅波城上。 我睇下大家啲嘅留言啦，亦都有啲私底下 send message 俾我哋啊。有位听众讲一样嘢好啊， 咩啊？ 点中咗我哋？佢话对住呢啲人，根本佢哋唔值得拥有一首歌。 啱啊，做咩要送首歌俾佢哋啫？佢送 因为呢位听众话佢当年收到咧，不过系有细个嘅时候啦。我谂大家一定有试过有一次 party 有人攞狗粮出嚟， 唔系啊嘛？ 做乜 咁开心？ 好得意咩？ 个个屋企都养狗嘅咩？ 咪啦。 啊，真系读下啲点唱咯。 系，仲有一个几有趣嘅，佢叫做 Baby Daddy 啊。佢话收过最垃圾嘅礼物系一个未用过，但系铺晒尘崩咗一忽嘅杯。佢话唔知点咩歌俾佢朋友阿欣啊。系啦， 我只能够点一首多喝水俾佢啦，饮多啲水啦。 唔系，都系嗰句啊。呢啲人咧， 唔值得拥有一首歌啊。 你唔应该谂送咩歌俾佢， 嬲到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的同乐居儿童院舍发生虐儿案，警方拘捕三名院舍女职员，涉嫌虐待或者疏忽照顾儿童，包括扯头发、掌掴和抛落地等。涉及的七名幼童年龄由两岁至三岁半，全部送往儿童医院，情况稳定。保护儿童会话，有人体罚幼儿应即时解雇涉案职员，其余同事件相关的职员亦都已经是停职，并向社署通报事件和内部检讨监督机制，会方会安排受虐幼儿留院检查。体育学院表示，五名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包括刘之明、黄卓利、张珠银、刘伯恒和梁文谦，完成在哈萨克举行的亚洲空手道锦标赛之后，昨晚途经首尔返回香港，并在机场检测中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由卫生署安排送院接受治疗。同行的十名运动员和两名教练和工作人员，由于是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送往竹篙湾检疫中心接受强制检疫。今日是疫情下第二个圣诞平安夜，尖沙咀一个商场外布置了巨型圣诞的装饰，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场影相。市民吴先生说，疫情下外出庆祝圣诞，影相要戴住口罩，气氛没那么好，希望所有市民都身体健康。在中环兰桂坊入夜之后，亦都有不少市民外出庆祝，有酒吧和餐厅负责人说，今年圣诞市道相当好，座位一早已经订满。公共交通方面，港铁今日将会维持正常的服务时间，不提供通宵列车服务，但八条港铁路线下午加强班次。运输署提醒市民留意平安夜和圣诞假期的特别交通安排，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避免揸车前往繁忙地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朝早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的气温下降至9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因为有意外，而家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米埔段。至于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的意外都已经清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解封，而家龙尾都去到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近住仁安医院的慢线亦都是重开，而家狮隧去沙田方向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但是狮隧九龙入口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繁忙，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一路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近住狮隧的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的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安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

有残酷之事太过危险，离别之期终于我的思念，再见隔绝了出路真讨厌，这枷锁怎突破，这痛楚迷糊身打破这场结果，茫茫人海之中相遇过，原来都孤单的独角， 支吉他，我敲上一对鼓，那一切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就杯，我中人一线唱，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歌歌送取书本。有些竞争，多么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跑？自由和话剧烈女探讨。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叫你快乐。 平日我有歌对住你讲 ，email 要 check， deadline 要追。前日我提咗你个 part 嘅功课，点解变咗我最落落？你挂住上妆，问做错咩窝？见到你个反应认真 O 咗。我冇同你讲，出翻先知错 ，say sorry， 继续拍你嘅拖。Baby baby rider， baby baby rider， 玩失踪玩到要搵侦探去查。Baby baby rider， baby baby rider， 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 混乱越被贩卖，通通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火过的山水。高调与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着偏差，越没预备越吓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Baby girl 被突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im not dice you just like bagg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guy, guy, you still like the way you fly。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金冠张开倒下，洞察招式比高下。Say what? I'm a winner。 射手的弓箭。给我吧，划开世代防焰化，让我洁白，让全部释放吧。 无分于荒野，原因给这刻 Try me out Got no doubt Just feel me now 当黑夜起实从吗 Become fun, save fun 陪着角色 I'm an old feel kiss 活出声色前不同处声